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谁才是你跌落红尘的小确幸。对于未来的那个人，似乎有一万种可能，在还没走到尽头之前，这一切都像哥德巴赫猜想般悬而未决。荷西问三毛，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三毛说，看得顺眼千万富翁也嫁，看得不顺眼亿万富翁也嫁。荷西就说，那说来说去你还是想嫁个有钱的。三毛看了荷西一眼说，也有例外的时候。荷西问道，那你要是嫁给我呢？三毛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的话，那只要够吃饭的钱就够了。荷西问道，那你吃得多吗？三毛小心地说道，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因为爱对了人，他们的日常就像跌落凡间的小可爱，鞭打红尘。 C 小姐曾经爱过一个男孩，他有明眸酷齿，孩童一般的笑容，闪亮如同星辰。他爱他的幼稚，他爱他的虚荣，他爱他的心不在焉，他爱他的忽冷忽热，他爱他所有好与不好的一切，他爱他。即使在他告别的那一天晚上，失恋的那段日子， A 先生总是陪着他受虐。 A 先生是 C 小姐的发小，对他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他知道他爱喝酸奶，爱动漫，爱在最冷的天气里吃冰淇淋。他会为了做好一件小事儿熬夜通宵，也会为了喜欢的人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A 先生陪着他天天失眠，陪着他聊虐心虐肺的韩剧。 A 先生嫌弃他帮他擦掉脸上的眼泪鼻涕睫毛膏，他将他从雨里拉走，他天天跟催命似的提醒他吃饭。 A 先生见过 C 小姐最丑的样子，见过他泼辣耍赖的样子，见过他流着口水在沙发上睡得四仰八叉的样子，却依旧喜欢他所有丑和不丑的样子。今年春节， C 小姐就要正式带着 A 先生见爹妈了。 C 小姐说，人呢，总得撞了南墙才知道我等的那个单身狗就在不远的未来。他笑着说，眼里泛着光，脸颊挂着红晕。爱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是安稳的，妥帖的。一个爱你并值得你爱的人，也许并不是最好的那个，但却是最适合的那个。他会是你的老师，你的维修员，你的翻译官，你的厨师长，你的厨师长。他会像平板电脑一样褪去浮华的甜言蜜语，只是默默地呵护你。你爱读书，他便为你献上包揽一切的私人书库，为你整理出最适合的书单。担心你夜读伤眼，他还开启了防蓝光模式，温柔备至。你爱玩乐，他就变身娱乐超人，无论是时下最流行的小游戏，还是看片追剧听新歌，都能轻松搞定。当你想要好好学习，他就变成最温柔的英语老师，为你量身挑选最适合的英语读物，逐字逐句为你翻译，用纯正的英文发音教你朗诵。一个贴心的爱人会让每一秒都变得充实，让你成为更好的你。而对于一对完美的伴侣， 激情与热爱总会退却，互补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也好像是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同样的为阅读而生，却有着不同的特性。平板电脑年轻活泼，功能齐全，彩色幕在夜晚也一样的闪耀，轻松 hold 住彩色和英文阅读。而电子阅读器则内敛沉稳，专注阅读世界。电子墨水屏幕带来纸书一样质朴的传统阅读体验，一动一静，色彩与黑白，现代与传统，看似不同的两款产品，却有着相辅相成的和谐，共同组成最完美的阅读体验。好像三毛和荷西，一个是跳脱的亚洲少女，一个是羞涩的西班牙大胡须，却都有一份孩子一样的好奇。细腻的三毛照顾着粗线条的荷西，温柔的荷西也纵容着倔强的三毛。相信我，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让你能够安心释怀。而那些轰轰烈烈的惊慌失措的过客，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到那个时候能够心怀小确幸，在遇见他之前变成更优秀的自己，在遇见他之后还有什么比依偎共看人生繁华更好的事呢？请相信，你总会遇见那个温柔待你的他。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为你， 浩瀚星海中， 浩瀚星海中，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你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 经常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来自张悬演唱的关于我爱你这件事，可能只有用一辈子的时间能让你明白关于我爱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爱虽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但有时候会主宰我们全部的生活。不管是爱一个人还是爱一件事情，如果爱就请深爱。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很经典的如果爱，转个身，我们将重温叶谦曾经讲过的豪华冷笑话，一会儿见吧。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白雪执导，演员孙杨、汤嘉文、江美仪等共同主演的电影《过春天》日前正式公布入围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先发现单元，并将作为该单元开幕影片进行全球首映。据悉，先发现单元着眼一年来全球优秀的电影处女作，作为唯一入围本单元的中国影片，《过春天》同步曝光先导海报及一组剧照。《过春天》以女主角佩佩为主视觉，围绕家庭、朋友、憧憬，呈现一段颇有冒险感觉的青春故事。16岁单飞家庭女孩佩佩，她的城市既是香港也是深圳，一边有身份一边有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多伦多电影节包括《影》《邪不压正》《地球最后的夜晚》等佳作都会在电影节上进行展映，而《过春天》是 TIFF 选片人非常看好的中国新生代导演影片代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没有红人，没有男左，是我们再次重温过往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对于夜间的豪华冷笑话，新朋友呢可能真的没有听过，所以在今天的录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可以再次感受夜间曾经制作的豪华冷笑话。在他讲冷笑话之前，送出一首跟他有关的歌，叫做《夜太黑》。 如果谁看来颓废，那只是泪黑。要是谁跌碎了酒杯，别理会。只是夜太黑，遮不住那眼角不与人。 注意了啊，开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 哎，多蒙丽丝，你先来。 哦哟，我怎么可以先来的呢？ 哎，得，你看他那磨叽劲儿，我先来。 切，你先来好了呀，谁要跟你争了呀？争死了！ 安静，谁先来不一样？哎，对，还没可开始。 说从前有一个国家，那地不老大，人不老多，但是那人民过着悠闲快乐的生活。 好，多毛， 我才不要接他的下句呢，荒腔走板的叫什么玩意儿。 好了，因为他们有一位不喜欢做事儿的国王，和一位不怎么喜欢做官作威作福的宰相。打了个打。 是小宝说的好，国王没有什么不良嗜好，除了打蜡以外就最喜欢与宰相微服私访。 哎呀，得了，多忙喜欢打蜡是吧？ 还打蜡呢，打不打摆子的呢？哎，你们看这个人，你今天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你跟我过不去就是跟艺术过不去，跟艺术过不去的人生活是空洞的，是乏味。 得了， 说你这么没学好，你还一直不有福气。 哼，听见了没？听见姐掌握的这伴奏气口了吗？ 哼，我告诉你说你不白说，那叫打猎，知道不？打猎不是打蜡啊。 打猎，国王出去打猎不要给车打打蜡呀啊！不要让车子光鲜亮丽一些的啦。 这个皇室一行人出去打猎的列车一定要…… 哎呀，还强词夺理呢哈！打猎就列车了哈，那他们要出兵打番呢，都翻车了。 你们俩给我闭嘴吧！ 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哈，接着往下录的。今天不是说好了，无论发生的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 你好，接着来。 那就该我了。那个宰相啊，除了处理国务以外，就是陪着国王下乡巡视。那要如果他就一个人耍单的时候呢，他那个贼喜欢的。 哎呦，你别吓着我呢，一惊一乍的。 那我配合伴奏的情绪起落呢？ 哎，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啊， 走着的。他最喜欢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哎，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经典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呀，你们这个情绪太低调了，完全 hold 不住我呀。哎， 您凑合吧，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谁呀？ 我进来了啊！ 哎，嘎老师，哎，高老师 说的好哎！我科研小组的精英们呢，我在门口听半天了，很激动。 哎，不，高老师，你咋又爬我们家墙根呢？ 不可以爬墙根的，我是要光明磊落进来的，我不忍心打断你们。哎，不忍心打断你们。 您这最后不也忍心了吗？高老师，我们这儿录东西呢， 录得好呀。哎，录得好，要参与的，我要参与的。 那咱就再运给高老师几句，反正文章也挺长的， 那就得重新排。 哎，不用的，我是自由发挥的，我的想象空间是很精彩的。 我最喜欢刚才那个小珊珊录的那个什么人啊，研究宇宙人生真理的。 那是宰相。 你瞎说什么呀？那我那宰相的那几句给高老师了，我念啥呀？ 你怎么那么抠门的呀？ 珊珊，你放心啊，我不用强调那几句的啊。你们接着录，我直接说啊，我要开放我的小宇宙了。 我还接着录 呢。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你录完了不吃亏的，我来剪辑。 啊，那一晚我叫大家都回去做梦，我在我的梦中小宇宙开放了，我的虫洞出现了，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空间里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UFO 的，没有 UFO 的。 自己又否定了，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高老师， 没有的，什么外星人 ET 也是没有的，但是时间隧道是有的啊，虫洞是有的。那么你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年来出现了这么多起无法解释的 UFO 目击事件呢？是不是？我可以解释的。 那里解释了哈，我们一直给你录着音了哈。 好的，首先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曾经有很多飞机，很多飞行员不明不白的就消失掉了，是不是？ 是对，据说以百慕大那边为首。 好好，明白就行。有的飞行员和飞机幸运的从另外一个年代或者从另外一个地点出现了，对不对？ 没错。 那么还有很多再也没有出现的呢，他们怎么了？他们怎么了？他们到底怎么了？ 我们哪知道去啊。 好，他们的飞机材料经不住时光隧道高运转的磨合，被磨去了棱角，被磨圆了，被磨成一个盘子的形状了，就这么飞，这么旋转着，有一天终于又从虫洞的另一端飞出来了。 No UFO 啊，飞碟就是我们自己人，自己人啊，被磨圆了，可怜啊。 高老师啊，高，实在是高啊，但您这理论不成立，高老师。那还有 ET 呢，外星人呢？就那大脑袋小个儿，大贼溜眼儿，浑身没一根毛，倍儿聪明。你再看咱地球人某些反祖现象的，现在还一身毛呢。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哎，你说最后一句话，你看着我干什么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好我们的小团伙吗？ 那个叫小团队。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团队里所有的队员知道提问，知道否定与自我否定，从而得到举一反三的自我论证。好，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些从飞碟上出来的外星人，就是我们当年失踪的飞机里的飞行员呢、啊。要么我说可怜呢、欸，他们和他们的飞机一样，也经不住超长的时空旅行与挤压呀，头发也都没了，个子都压矮了，脑袋都变肿了，眼睛也快凸出来了呀。 那人不会说呀，高老师，人不会解释自己是因为时间隧道而变异的地球同胞啊， 声带压瘪了，小叶呀、啊，加之长时间没有人与其对话，失去语言功能了呀。 那人家不会写呀，写字打字， 你看看他们都写出什么来了呀？打出的是什么东西？就剩符号了，奇奇怪怪的横横竖竖叉叉圈圈嘞，脑子坏掉了，不记得原来学过的文字了耶。 这他们脑子坏掉了，听到没有？还没，没有毛的脑子才会坏掉呢。 错了，大错而特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的潜质是无限量的，你被屏蔽掉一项功能，势必另外一项功能就要爆发了。脑电波，他们被激发了用脑电波和意念来互相沟通。抛开语言吧，废弃文字吧，自由了人类，升华了人类，闭嘴吧人类。 我哪，我了个天啊， 我早喜欢他这劲儿了。 对呀、啊，令人佩服的。 好好，闭嘴了啊，闭嘴吧，人类，闭嘴吧。 哎、你稍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高老师，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人类体有没有办法升华到你说的这种境界呢？ 完全可以啊，找到自己的时空隧道啊，在自己的小宇宙中打开虫洞啊。 是吗？那一身毛也可以吗？ 穿着毛衣去也可以啊。嗯，高老师，其实我也支持你了。我从半分钟之前我就觉得你特棒， 骚味的，绝了！高老师，你是特儿绝了。 对呀、啊，很令人震撼的理论。你们录不录？ 你们录不录？你们还录不录？你们把我当傻瓜了啊！你们把我当傻瓜了！你们 哎，请注意，像小叶现在这种气急败坏的状况，是很难找到自己的虫洞的，很难找到自己的空间。好，先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冷静冷静啊！剩下的人来我隔壁的实验室，我跟大家说说怎么激发自己的脑电波。 哎呀，太好了，来着，走吧，走吧。 我也去，正好，正好，我也没心情录了。 哎，不是，你们干嘛去？你们小叶，记住，无论情况是怎样的，一切的一切，大家说都是什么？ 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是高老师，咱小菊不带您这么讲的啊！你们回来，我这晚上等着你们录完这个直播呢，还。 人忽今晚风轻，仿佛。 走马观花的旅行，边看边望的风景，常怀疑奔波的意义是否只为了安宁。睡梦中我们拥有疼惜、稀奇、欢喜、亲密，梦醒后依然记得多么的清晰。拥着自己就像拥着你，深呼吸，轻哼一首摇篮曲，伴自己睡去，一觉到天明。常常头上挂铜铃，风吹疼成斑斓的梦境，有生之年不期而遇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睡梦中从来没有怀疑，背起书里孤寂，像孩子一样相信每 在直播的时候，第二时段也会听到叶谦现场 live 的冷笑话，就是关于韩美的。而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听到了曾经他根据我的一篇暖文章《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改编而成的这样的一个荒诞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故事里所蕴含的道理，还是希望各位铭记心间。生命有很多起伏，同时也会有很多伏笔，你不知道现在所经历的对于将来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先别着急难过，而是冷静地面对它吧。好了，这时段我们的尾声来听一首那英演唱的《默》，第三十段见。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动自由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但会走，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攜着手，但什么可以拥有，潜在那镜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看你朋友圈觉得你好美。我是一个很臭美的人，任谁见了我大概都是这个印象，不管前一天经历了怎样的绝望，踏踏实实睡一觉，第二天抹上口红套上裙子，仍然要笑得比谁都甜蜜，任你从哪个角度看都瞧不出一点沮丧来。朋友曾经说，累不累啊，你想哭就哭出来啊。累吗？才不。想哭吗？并没有，早过了那种动不动就委屈给人看的年龄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把自己的憔悴展示给人看，远比漂亮臭美转上天更累100倍。不信你试试，某一天把自己搞得妆发全乱，然后呢整个状态也不好，看看你能遭到什么。除了一打乌七八糟的问题，还有一堆百无一用的安慰。你不经意溜出来的一点苦涩，被一传十十传百的渲染得不着边际，终于有一天在别人的眼里，你不知不觉变成了怨妇。如果再不幸一点，你会引来一群习惯了怨怼的人，然后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和 A 抱怨老板差劲同事傻，和 B 抱怨婆婆神经老公偏心，婆婆的态度都是老公允许的，和老公抱怨你妈妈怎么这样，她不上进。我挺怕的，如果一睁眼就要过这种生活，我会觉得人生无望，快要累死了。所以美很累吗？恰恰相反，我觉得丑扮丑很累，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谁见了都对你叹气一声，心累啊。何不穿泥裳披雨衣，烈焰红唇转天下，回头率一顾，那多爽啊。我有一个小群，里面是一些非常聊得来的朋友。有一次我们聊天，大家叫嚷着抱抱最近的照片，群里一时炸开了，然后美的呀一张张好看的脸被送了进来，不是容貌多妖娆，而是每一个都精致清爽，尽显愉悦之色，不带污垢之气，真是赏心悦目。你当我们过得有多好啊？非也非也。这一个家中之人老病相催，穿梭在消毒水药味剂的医院里，偏生整个人利利爽爽。那一个背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房贷，挤在挪个角都费劲的地铁里，照样有本事单扣红唇万种风情。还有一个深陷纠葛，婆婆孩子琐事缠身，还不是一样的神采飞扬，光彩照人。我们笑问，知道为什么我们能玩在一起吗？异口同声答，因为我们美。在我们这里，美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除了爱美没有真理，所有烦恼忧愁肮脏龌龊都在这一张好看的脸下黯然失色，烟消云散。谈什么苦，抱什么怨，劳驾，别挡了本姑娘撩美。可这撩的不是美，是一份响当当的好生活。不然嘞，愁眉苦脸给谁看？ 当心你那挂在眉梢眼角的愁，真把所有的苦招来了。美人气扑面而来，好生活结结实实的自成体系。别矫情了，成年女子谁不是几多风雨催，悲苦各自言。一睁眼，孩子房子票子一堆子事儿，怕个球啊，高跟鞋一踩，马甲线一亮，保管通通都吓跑。回敬你一句女王，你还真得信，美丑两回事儿，都有莫名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吸引力法则早就说了，你是美的，你所招引来的事物也是美的。你丑，你的世界也是丑的，臭味相投，物以类聚。你以为古人是说着玩玩的，千万别小瞧情绪对万物的影响。张德芬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里说，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星期一和星期五出产的车子不能买。为什么？因为那两天是大家普遍工作情绪较差，生产出来的车子质量最差。原来工人的情绪也会导致了车子的美丑。美好的事物后面都有一个美好的人。日本曾经做过一个米饭实验，在一所日本小学的教室中放了三碗米饭，每天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微笑着美美的对第一碗米饭说，我爱你，你好好吃哦，对第二碗米饭完全无视，对第三碗米饭呢则厌恶鄙视地说，你丑死了，没人要理睬你。一个月后，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第一碗米饭变成黄色，发出淡淡的香曲味，第二碗米饭和第三碗米饭则都变黑发臭了。你看，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世界正以美丑消长逻辑运行着。一个人不管他是美的还是丑的，对他周遭的事物都会带来影响。越美则越美，愈丑则愈丑。你把好情绪传递给生活，它美了会回馈更多的美给你。那些一直美下去的美人，最后都把乱七八糟的生活捋平了捋顺了。还有什么是美不能征服的呢？如果有，请再美一倍，不信抬头看苍天，究竟饶过谁。最新的综艺节目里，刘嘉玲奔跑在300多米高的澳门塔上，一根绳子吊着身体，按照指定要求完成自拍。她恐高，对她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可是一拿起相机对着镜头，她立马换上笑容。汪涵说，多爱美啊，这时候还摆造型。可她就是美了这么多年，最难熬最悲心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摧折这一颗爱美的心。现在的她人前一站，美人气度，谁不眼馋。由此她变得越来越好，什么岁月横陈皱纹紧密都不是问题。美的力量远超你想象，它让你看到越来越好的自己，舒展的，自如的，吸纳地心引力的，连岁月都不曾凌迟，而是给你作配的。进而你看到越来越好的世界，蓬勃的，生机的，不是给谁陪衬的。每一天我都给自己化最好的妆，带上最美的笑容，倾倒众生去。我不要你们看到我一张脸耷拉下来，把整个生活拽呀拽，拽到看不见的黑洞。真的，如果你不美，你就会一直累下去。来，跟我一起描眉画眼，涂上一支口红，嘴角上扬，挎上你的背包，撩美去啊。你好看了，世界才会更好看。即此篇暖文章送给天底下的女幼朋友们，不管先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其实后天都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更美的。别放弃， 你说我变漂亮了，有一种晴朗的神色，你的微笑挡着快绝体的寂寞，我心疼但没说也不能说。你说你们分开了，为什么我眼睛红了，星星像被风吹得有点摇晃着，你试着牵我手，我躲开了。有时候城市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整理好久才确定，对自己诚实气质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的定居，有些快乐是终究得回家的旅行。你的微笑挡着快绝地的寂寞，我心疼但没说也不能说。你说你们分开了，为什么我眼睛红了，星星像被风吹得有点摇晃着，你试着牵我手，我躲开了。和城市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你的幸福真的不在我这里，你走以后我整理好久才决定，对自己诚实气质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终究得回家的旅行。有时候真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看最爱的人伤心，整理好久才确定，哦，诚实气质是勇气，懂得坚持更要舍得放弃，有些感动会落地生根的定居，有些快乐是终究得回家的旅行。 诚实来自于有一定的底气，敢于正视自己，祸福自成，好与不好，只要是我选择的，只要是我身上自带的，我都要面对。当你开始看到这一切真相和自己的真相之后，大概就会容易与自己和解，不再纠结。就像耳畔这首非常熟悉的歌，让孙运莹如此轻快地演唱之后，原来后来可以那么美好。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下个时段继续 NZNY。 时光，你太

情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这段时间呢是休假期，所以都是录播的形式，一年当中这样的时候也非常的少，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包容。今天晚上我们在第四十段还将听到暖文章，而此刻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当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写封信，时光若能倒流，我还是想拉你的手，欣然地等着你，直到天黑也不走。给最亲爱的，我是韩丽，给最亲爱的你。每个女孩子年少时大抵都喜欢这么一个人，他站在你面前就是心间最高贵的恋人，他转过身去就连影子也让你觉得迷恋，即使有一天他成了回忆，成为你心间最暖也最痛的伤痕，你也盼着他在另一个角落过得安稳。这是当年身处感情懵懂期时，我们纯粹无瑕的心灵遗存的情感独白书。 后来，有些人感怀过往，会感慨当年的自己太傻太天真，也有些人咂摸一口残酒，只觉得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更有甚者不愿提及，哪怕从旁人那里七拐八拐地听到与其有关的事儿，都要捂着心口，难过的恨不得掉下泪来。如此种种姿态，都不过在向外界表明着我们没有忘记。但是没有忘记并不代表着就会希望将曾经的感情延续下去，只不过是依仗着回忆里的那点情分，偶尔觉得冷的时候可以拎起来暖一暖自己，因为它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华，所以它可以保持最美好的状态永垂不朽。然而这样的情怀只应停留在少女时代，你可以赞它如诗，也可以把它夸张到无限大，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初恋原本就具备妥妥的安放在心口的地位，因为那里面裹着最真实最深刻的自己。可当你已经脱离少女时代的时候，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标准来禁锢自己了。为一个人又痴又傻又天真，那是16岁时该做的事儿。什么年龄段就该有什么样的爱情，即便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不能遗忘的一个准则就是，别把尊严当皮球，它不应该被人踢来踢去。不要说什么为了一个人可以低到尘埃里那样的话了，你即便真的低下去，它也不见得能开出花来，但你注定是要灰头土脸，被人指指点点。《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面对柯林斯的求婚，他对他毫不客气地拒绝，因为你表现得太没有绅士风度，所以无论你怎么求婚，我都不可能答应。而柯林斯先生的求婚也带了几分以己夺人的高姿态。我知道这是普遍女性遇到求婚时的普遍反应，你们都想故作姿态显示你们的矜持，这我明白，我也愿意成全你，所以我会再次向你求婚，请相信我的诚意。柯林斯先生错就错在他根本不能理解伊丽莎白的骄傲，他活得骄傲，他不要为了保障舒适生活而结婚，他也不要他的丈夫仅仅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他要的是爱情。对的，爱情。所以他的骄傲也源于此。当然大多女孩子都想要爱情，只不过爱情花样繁多，有的要的是想象中的爱情，他们面对感情时表现得很自我，却也茫然。自我是因为女孩只要心间存了几分对爱情的执念，就带了几分凛然气，姿态不自觉的就端得高，在这样的状态下也禁不住会害怕，万一等不到爱情怎么办，又会禁不住的茫然。还有一些姑娘把少女时代的执着劲儿延续了下来，单方面的付出能把自己感动到哭，生生的把自己朝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那个角度发展。所以姑娘们自然自在的拥有一段你想要的爱情吧。 穿上洋装，看着手表，时间快到，心砰砰的跳，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金色的阳光洒满人行道，换了新唇膏，把头发弄好，要你看

赵赵在现场演唱的《当你老了》，在这篇短文章之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其实时至今日，我想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我们越来越珍惜的一样东西，不是体恤关切，甚至不是爱护，而是懂。在爱情当中，懂一个人不是几个形容词的描述或者单纯的疼惜，那是真真正正的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要什么，也是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这样的懂得，我们唯有珍惜而且感恩。好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光阴的故事，明天晚上十点钟继续我们的 NZNY， 晚安，好梦香甜。 一个永远一定有无数美好瞬间，可爱情这条路太远，哦哦，以至于我们谁都没有发现彼此的改变。做过的梦，每一晚每一个都不同，我这一颗心也只有你能懂。今后的路，就算是再漫长再普通，再长的距离也抹不去相融。这世上如果真的有感动，在认识你那几年中，往事一幕一幕不停闪过，好像车窗外的霓虹。永远 谢你在人海之 街头走